《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》第34章《又见近邻》第111集。 终于，真相大白。哈利躺在办公室的地上，脸贴着脏兮兮的地毯。他曾经以为他能在这里学习到胜利的秘诀。哈利终于明白，他是不能幸存的。他的任务就是平静地走向死神张开的怀抱。在这条路上，他要斩除伏地魔与生命的最后联系。这样，当他最终冲过去直面伏地魔，并且不用魔杖保护自己时，结局才会干净彻底。早在哥德里克山谷就该完成的工作才会真正结束。谁也活不下来，谁也不能幸存。他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，多么奇怪呀！他怀着对死亡的恐惧，然而他的心脏却跳得格外有力，勇敢地维持着他的生命。可是他不得不停止，而且很快就得停止。他跳动的次数不会太多了。当他站起身，最后一次穿越城堡，走过场地，进入近邻，这期间心脏还能跳多少次呢？他躺在地板上，恐惧潮水般袭来，葬礼的鼓声在他内心咚咚敲响。死会疼吗？多少次他以为死到临头而又侥幸逃脱，却从未真正考虑过死亡本身。他对活的愿望总是比对死的恐惧强烈得多。但现在，他没有想到要逃跑，要摆脱伏地魔的魔爪。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，剩下来的只有一件事，死。如果他在最后一次离开女贞路四号的那个夏夜死去该有多好，但高贵的凤凰羽毛魔杖救了他。如果他能像海德威那样死去该有多好，在不知不觉间突然毙命。或者如果他能为了救自己心爱的人奋不顾身地挡在魔杖前。此刻他甚至嫉妒父母的死了。这样冷静从容地走向自己的毁灭，实在需要一种不同的勇气。他感到手指在微微颤抖，但他努力控制着，虽然并没有人能看见。墙上的肖像都是空的。慢慢的，很慢很慢的，他坐了起来。这时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活着，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生命的躯体。他以前怎么从未认识到自己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奇迹？头脑、神经，还有跳动的心脏，一切都将离去，至少，他将离这一切而去。他的呼吸缓慢、深重，嘴和喉咙都十分干燥，但眼睛也是干的。邓布利多的欺骗实在不算什么，当然是有一个更大的计划。只是哈利太愚蠢，没有看到。他现在总算明白了，他一直想当然的从不怀疑邓布利多希望他活着。现在他知道了，他生命的长短始终是由消灭所有魂器需要多少时间而决定的。邓布利多把消灭魂器的任务交给了他，他也就顺从地继续削弱那些不仅连接着伏地魔的生命，也连接着他自己生命的纽带。多么简洁，多么干脆，别再浪费更多的生命，把这危险的任务交给一个注定该死的男孩。他的死不会是一种灾难，而是对伏地魔的又一次打击。邓布利多知道哈利不会逃避，知道他会一直走到最后，尽管那是他的终结。因为邓布利多曾经努力了解过哈利，不是吗？伏地魔知道，邓布利多也知道。哈利一旦发现自己有力量阻止，就不会听任别人为他去死。弗雷德、卢平和唐克斯的遗体躺在礼堂里的情景又挤进了哈利的脑海，令他一时简直透不过气来。死神迫不及待了。但是邓布利多把他估计得过高了。他失败了。那条蛇还活着。即使哈利被杀死了，仍有一个魂器把伏地魔绑在尘世间。当然，那意味着别人与之交战会容易一些。 谁会做这件事呢？他猜想着，罗恩和赫敏肯定知道需要做什么，因此邓布利多才希望他把秘密透露给他们俩。这样，如果他提早一点实现了他真正的宿命，他们可以继续下去。像雨点打在冰冷的窗户上，这些思绪纷乱地砸在那个硬邦邦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上。事实就是，他必须死。 我必须死。 事情必须结束。罗恩和赫米似乎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在某个遥远的国度，他觉得自己跟他们分开很久了。不要告别，也不要解释，他已经拿定了主意。这是一段他们不能结伴同行的旅途，他们俩会想方设法阻止他，那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。他低头看了看17岁生日得到的那块有些旧了的金表，伏地魔规定他投降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小时。哈利站了起来，心像一只疯狂的小鸟，猛烈地撞击着他的胸肋。也许他知道时间已经不多，也许他决定在结束之前完成一生的跳动。哈利没有回头再看一眼，关上了办公室的门。城堡里空荡荡的，他独自大步行走，感觉像个幽灵，仿佛自己已经死了。那些相框里的肖像仍然空着，整个学校是一片诡异的死寂，似乎所有剩下来的生命都集中在了大礼堂，死者和哀悼者都挤在那里。哈利把隐形衣披在身上，走下一层层楼，最后顺着大理石楼梯来到门厅。也许他内心某个小小的角落里希望有人感觉到他，看见他，阻拦他。但是隐形衣一如既往的完美，纹丝不漏。他很轻松地走到了门口。突然，纳威差点撞在他身上。纳威和另一个人正合力从场地上搬进一具尸体。哈利低头一看，心头又像是挨了一击。科林·克里维，他还不够年龄，肯定是像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那样偷偷溜回来的。死去的他显得那么幼小。 听我说，纳威，我一个人搬得动他。 奥利弗·伍德说着，像消防队员那样把柯林扛在肩膀上走进了礼堂。纳威在门框上靠了一会儿，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老人。然后他又走下台阶，到黑暗中去寻找别的尸体。哈利最后看了一眼礼堂的入口，人们走来走去，互相安慰，喝东西，跪在死者身边，但他看不见一个他所爱的人，没有赫敏、罗恩、金妮和维斯莱家的其他人，也没有卢娜。他觉得愿意用剩下来的所有时间换取看他们最后一眼，可是如果那样的话，他是不是还有毅力把目光移开呢？还是这样更好？他走下台阶，来到外面的黑夜里，差不多凌晨四点了，死一般寂静的场地似乎也屏住了呼吸，等着看他是否会做他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哈利朝俯身查看另一具尸体的纳威走去。 纳威， 天哪，哈利，你差点把我吓死。 哈利已经脱掉了隐形衣，这个念头是突然冒出来的，因为他希望确保万无一失。 你一个人要上哪儿去？ 纳威怀疑地问。 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， 哈利说。 我要去做一件事，听我说。纳威， 哈利。 纳威突然神色惊恐说道。 哈利，你该不是想把自己交出去吧？ 不。 哈利语气随意地说了一个谎。 当然不是，是别的事情。但我可能要失踪一段时间。纳威，你知道伏地魔的蛇吧？他有一条特别大的蛇，叫做纳吉尼。 知道，听说过。怎么了？ 必须把它 杀死。罗恩和赫敏知道，但万一他们…… 这种可能性太可怕了，他一时喘不上气来，无法继续往下说。但他重新振作起来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他必须像邓布利多那样保持头脑冷静，确保有人替补，有另外的人把任务执行下去。邓布利多死的时候知道仍有三个人了解魂器的事，现在纳威将取代哈利，这样仍有三个人熟知内情。 万一他们很忙，而你又有机会 把人杀死。 哈利强调了一遍。 好的，哈利，你没事吧？ 我很好，谢谢你，纳威。 哈利刚转身要走，纳威抓住了他的手腕。 我们都会坚持战斗的，哈利，你知道吗？ 知道，我 窒息的感觉使后半句话哽在喉咙里，他说不下去了。纳威似乎并没有察觉哈利的异样，他拍拍哈利的肩膀，松开他，走去寻找别的尸体了。哈利把隐形衣重新披在身上，继续往前走。不远处有人在动，在弯腰查看一个趴在地上的人影。相距几步的时候，哈利认出那是金妮，他猛地停住脚步。金妮俯身安慰一个低声呼喊妈妈的女孩。 没事了， 金妮说。 不要紧的，我们这就把你抱进去。可是我想回家， 女孩低声说。 我不想再战斗了。我知道， 金妮说着，声音哽咽了。 会过去的。 一波波寒意掠过哈利的皮肤，他想对着黑夜大喊，他想让金妮知道他在这里，他想让金妮知道他要去哪儿，他想被人阻拦，被拽回去，被送回家。然而他现在就在家里，霍格沃茨是他所知道的第一个家，最好的家。他、伏地魔和斯内普这些被遗弃的男孩都在这里找到了家。金妮此刻跪在那个受伤的女孩身边，抓住她的手。哈利以极大的毅力强迫自己往前走，他仿佛看见金妮在他经过时四下看了看，不知他是否感觉到有人在旁边走过。但哈利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回头。海格的小屋在黑暗中浮现了，没有灯光，也听不见牙牙在门口抓挠，吠叫着表示欢迎的声音。曾经那么多次来看望海格，炉火上闪闪发亮的铜壶、盐皮饼、聚奇草，还有海格那张硕大的胡子拉碴的脸。罗恩吐出鼻涕虫，赫敏帮助海格拯救诺伯。哈利继续往前走，现在他已经来到森林边缘，他停下了脚步。一群摄魂怪在树丛间游荡，他感觉到了他们的寒意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全地通过。他已经没有力量召唤守护神了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颤抖的身体。看来死亡并非那么容易。他呼吸的每一秒钟，青草的芳香，凉风拂过面颊的感觉都是那么宝贵。想到别人还有许多许多年的光阴可以挥霍，时间多得简直无以打发，而他每一秒钟都那么难以割舍。他认为自己无法再往前走了，同时又知道必须往前走。这场漫长的游戏结束了，金色飞贼已经抓住，应该离开空中了。飞贼，他无力的手指在脖子上挂的皮带里摸索了一会儿，把它掏了出来。 我在结束时打开。 哈利低头盯着飞贼，呼吸急促而粗重。现在他希望时间过得越慢越好，时间却仿佛加快了速度。他好像是不假思索，便一下子豁然开朗。这就是结束，是时候了。他把金色的金属表面贴在唇上，轻声说道： 我要死了。 金属壳裂开了， 哈利垂下颤抖的手，在隐形衣下举起德拉克的魔杖，轻声说了一句： 萤火神兽。 裂为两半的飞贼中，正是那块中间有一道锯齿状裂缝的黑石头。复活石上的裂缝沿着代表老魔杖的标志直贯而下，而代表隐形衣和石头的三角和圆形依然清晰可辨。哈利又一次顿悟了，让死者复活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他就要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。其实不是他在把他们叫来，而是他们在把他叫去。他闭上眼睛，把石头在手里转了三次。